你看看， 您不容易，我们也不容易呀。 啊， 不瞒您了几分说呀， 啊， 我们刚开始摆摊的时候 啊， 也都是提心吊胆的。 怎么了？ 一是怕碰见熟人， 嗯， 咱不好意思；二怕碰见你们城管的，咱不进来就罚款呢。您说怕什么有什么？ 啊， 那天我在这马路上， 啊， 正卖包子呢， 啊， 突然间来了两辆大卡车，下来一些城管的，这就装东西呀， 啊！ 哎呦喂，我当时我说就纳闷儿啊，我说这个。这怎么这椅子怎么这么这桌子凳子怎么都往上扔啊？哎呦喂，就连那个摊煎饼果子那个炉子他们都往上扛啊啊！你说大冬天的，家家有户有暖气了，他们要炉子干嘛呀？ 我们不要炉子，那叫罚。 哎，正说着 啊， 哎，打那边过来两个城管的 啊！ 哎呦，我一看不好，当时我怎么办？哎， 啊， 心灵机一动， 啊， 我蹭的一下，我钻女厕所里去了。 你看他躲这地儿， 哎呀，您说怎么这么寸呢？ 啊， 那里边正好一位大姐那儿的蹲，当时吓了一跳。哎呀，你这是干嘛啊？哎呀，嘘，小声点儿， 啊， 城管的来了。妈妈，城管还管我们拉屎的。哎呀，不是管你的，管我。哎呀，我待会儿我就走。不行，待会儿你把咱们全勾引进来了。 怎么不进去？ 哎呀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让我待会儿吧。我待会儿买，对了，我这有热包子，您要吗？ 厕所里你也卖呀？ 少废话，少跟我套近乎。嘛馅儿的？ 呵，你恶心不恶心呢？ 嘛馅儿你得上外边卖去。 对呀， 啊，这叫嘛事儿啊！本来呀，我们这都结束了， 啊， 这还得蹲会儿，要不然现在跟你一块儿出去， 啊， 让我们老爷们看见了，那非得跟我打离婚不可呀！ 你看你搅和的吧你！ 从那开始 啊， 我们可有了经验。 什么经验？ 哎，等你们一来呀， 啊， 我们两边马路两边一边一个站岗的， 哦， 你们一过来，我们口令就传上来了。 啊， 哎，来了啊！唰，不到半分钟。整个马路上一个白摊的都没有了。 哎呀，看来我们是上有政策，你们下有对策。 哎，等你们一走，口令又来了 啊！ 走了啊！等，嗯，哦，不知道从哪儿冒上来的， 嗯， 又都摆上喽。太有意思了， 啊， 这就叫你来我走，你走我来，东躲西藏，两边徘徊，耗子玩猫，气活该。 他全给编成顺口溜了。他，嗯，好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什么事儿咱都得将心比心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这马路上本来就不让摆摊儿，是不是？你看你们还都往前摆，你看这都站到马路的什么地方来了？ 这我们这不是为了方便顾客吗？ 什么方便顾客？你这是方便自己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 看看 上班的下学的啊，全在这堵着。还有救火车、救护车，这救火车要是堵在这儿，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，知道不知道？我知道。啊，你们对我们个别的城管队员有意见是吧？有意见。 嗯， 什么事儿咱都得讲究一个换位思考，对不对？ 什么叫换位思考？ 你这玩意儿啥也不懂，你说怎么办？换位就是咱俩换过来，我现在是一个小贩， 嗯， 你是一个城管队员，你遇到这样的事儿，你怎么办？ 啊，我是个城管的 啊。 哎呦，太好了，谢谢您给我安排一份好工作啊。 谁给你安排？ 哎呀，我这不像啊。 哎 嘿嘿嘿。哎呀，好！哎呀，我是城管的了。哎，那个， 肉， 那个， 我没肉。 哎呀，从现在开始， 嗯， 啊，我是每月领工资， 嗯， 我这奖金随时拿， 嗯，随时拿， 罚款呢？这到最后让一转呀，啊！哎，你， 嗯， 罚款五十，嗯，哎，你八十，你一百，拿来。 不是，往哪儿装啊？眯起来了， 怎么着？ 我跟你说，现在你不懂，我们现在执法都不能是一个人，必须是两个人同时执法。 俩人 啊， 那好办呐， 啊， 五分成啊， 三个人37、31， 你瞧瞧多聪明啊！ 你快拉倒吧， 都这么干的， 你快拉倒吧，这钱得交到银行去，你得给人家票据。 哎呀，甭管怎么说 啊， 哎，我要是城管的，我就是让一转悠，专门找那个海鲜摊 啊， 活鱼、海螃蟹 啊， 哎。喝螃蟹，哎呦喂，这七正八架那大黑油顶盖飞哪种的，哇哇，太好了，那东西 螃蟹，我看你像螃蟹，你让大伙看看，我们城管队员有他这形象的吗？ 怎么没有 啊？ 哎呀，我就是这样。其实，哎，您帽子往这一戴，这跟我有嘛区别？你说是？一样， 我跟你区别大了。你说的这些我也能理